今日系2021年10月2日，快必被还押嘅第389日。今日系快必嘅家人探访，佢哋晏咗少少出门口，11点到就到达咗登记啦。155号之前嘅 number 可以入去探访等候室，但系周末荔枝角实在太旺啦，佢哋排到219号啊，所以都要等多20几分钟先入到去。入到去探访等候室仍然是很多人，可能因为月头啦，加上是周末的关系，排队入物资条龙好长啊。家人今日带了快必自爱五宝，牙膏、牙刷、原子笔、信封、3A电入去俾佢。排完队入物资，等了一阵，大概12点15分啦，就听到叫 number 啦。快必今日咧就喺12号窗呢、这个位，佢以前未坐过噶，喺门口右边尾3位，比较近船舱入口，所以佢好快就已经企定定，伸个头出嚟望住家人姗姗而来啦。原来呢个探访时间都几 popular 噶、哦，见到好多船员，又撞到甲党前主席同埋飞机师。家人觉得快必咧今日都几精神、哦，快必话今朝已经放咗风，可能做完运动冲完凉啦，个人特别醒神啦。不过佢就话呢两日天气好热好危局，其实瞓得麻麻地，半夜会醒，由于冇钟，所以要开翻个收音机听报时，究竟系凌晨12点啊，定系晨早5点呢？快必话唔能够掌握时间，呢个系令船员最困扰嘅。佢又同家人讲，今朝个早餐系沙爹牛肉公仔面，正常啲 ，OK 嘅。之前咧食过豆豉鲮鱼公仔面，配搭系奇乸怪怪咁咯。不过七餐早餐都有4餐半系满意嘅，符合何求呢？所以佢已经开始担心11月冇啖好食啦。但系一谂到肥佬礼同埋大教授等等都顶得顺，冇理由自己会顶唔顺嘅。佢话点样都撑到嘅。但是不抵咯，讲真啦，个个政治犯都是不抵的了。快必话看完大卫牧师那本莫特曼好正啊，大卫牧师真是不话得。快必话想看莫特曼关于盼望神学方面的作品，他就即刻张罗了，本来买了好耐，但是辗转啱啱先到他手。大卫牧师仲特登拣本比较简短的书给他，等他消化完再整几本劲的。昨日是中乐教会10周年，今日黄昏大卫牧师会主持动物崇拜，家人说会带埋纪念去敬拜上主。快必听到好开心啊，他说纪念最喜欢就是听到同埋领圣餐，想起纪念乖乖咁等领圣餐的样子，令到快必嘴角都泛起微笑啊。缠绕了快必1年的头疮终于出现曙光了，医生跟他说应该排了10月头可以看专科了，希望可以尽快有药膏搽，有药用洗头水啦。家人笑着说，咦，今天是星期六，可能晏啲会捉他去弥敦道9号铲光晒他的头发、哦，方便医生看下头疮嘛。不是又说又剪，家人安慰他说，嘿，这期次次都剪得挺漂亮啊，呢位发型师手势算是这样的了。10月10号呢就是梅艳芳的58岁生忌，所以快必之前寄出来给家人古歌仔的简谱都是妹姐的作品。他说相信当日都会有很多人纪念他的。唯独是天赐国色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摧毁不费修，你做我的米。妹姐同哥哥两个都真系芳华绝代，天之国色正啊！快必又同家人讲下笑话、哦，有个本来好肥嘅政治反船员，有日同佢讲：，嘿，唔知我第日可唔可以留翻须呢？阿快话唔知、哦，无啦啦留咩须啊？跟住对方话有个朋友探完我，叫我留须、哦，话我似 V 杀啊！阿快话吓。你虽然瘦咗啲啫，块面都仲系圆㗎喎，唔系 V 杀喎，似对方就问啦，似咩呀？顶多就似 U 杀啦。顶你呀、啊。阿快话喂已经好好㗎喇喎，本来你系 O 杀嚟㗎。对方真系冇佢咁好戏啦。快必话呢嗰个啊系咪原本好 O 杀啦、啊。 家人俾佢笑死啊！但系不忙笑翻佢，原本你都 O O 地嘅，快必即刻抗议啊！话自己顶多都系 U 啫。在欢乐的笑声之中，15分钟的搭就结束了，他们都带着愉快的心情和笑容挥手道别。快必还押超过一年了，如果你一直都有写信给他的话，非常感谢。未写的呢，不要怕丑，拿起支笔和快必分享日常的生活。收到你们的信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。来信请你寄去人民力量会址九龙湾黄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大家想写给师叔的话都可以寄去上址的。除了35家案，快必仲孭住14条文字狱的控罪。他在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了一年了。诉讼之旅漫长，需要大家点点滴滴的支持啊！所以请 subscribe 快必的 Patreon， 而且要多啲 share 出去。大家唔好唔记得，仲有喺赤柱嘅师叔，佢嘅 Patreon 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。多谢晒。